闻听老娘家压粮草来塞这雁门关口，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，怎奈关禁阻隔，查迟难以飞过，思想起来好不伤感。向东逃，西山。 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，我背起带领去放了阔此难，将养儿子和母女去陪两元，叫天作拜天门两下里对单，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番，我有心我一起盼了母一年，恩爱母身材饭愿得天间，自老母自得门把战了场同关，将老娘将得门为啥才凶儿天，天分分高堂母啊，难得梦里团圆。 丫头要带路啊！ 是啊，

状元。

的殿坐下当房，悲伤

起成军，手拉江儿下龙亭，临别嘱咐西边您，我儿此去须谨慎，勿要提刀乱杀人。哎呀他为父帮我年迈苍苍，本应有刚我的儿啊，天珠啊长霜，人活朝为官有什么好，我不日回家路上再问那可别了声声不啊啊，儿子咱也把龙平的兵，

有朝夕平分离，小爱卿与太师结下仇恨，不该把太师爷奸听府门，因那刺上发虎符列他亲亲，后娘娘七品时设他回家亲大哭登基，也曾把念思太岁，要不翻盘盘不斩，要在里面过标明，不念了你老父母善良死心，姑念了你小三爷，该三爷小三爷，该三爷小三爷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可小三可，该有三分三爷三爷，三里三十三可三分，永不再小宝体乾坤啊，不念了你三国四八二四三里，不念了你失落的一二四八里，不念了你有年间东堂西池南征破战，昼夜伤寒马不停的蹄，到日今呢耳目昏花亮鬓苍苍，清欢时中啊心更恨，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，此一番进宫去进京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敬，姑娘娘江下罪有过丹臣，食材而见亲戚本寡人，一那准寡人家爱就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，那不是有道的民那君君臣们好一比，那不问我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，但下亡我的爱情你哪里